来到曼谷，如果时间紧张，哪些景点必须体验？马上跟随当地人的脚步，带你体验曼谷的六大必游处。众所周知，泰国呢是一个佛教国家，那么我们也入乡随俗，到了曼谷，首先去拜佛，去大皇宫，去看四面佛。这样的一个行程大概需要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到曼谷，第一站我们去往大皇宫，就像北京不去故宫，就像没到过北京一样。大皇宫异域的风情建筑，红砖金瓦，蓝天白云，异常的美丽。里面有饮用水，带个杯子就可以直接喝了，非常的安全。大皇宫是曼谷的标志，见证了泰国皇家岁月的变迁。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大皇宫内的玉佛寺是王族供奉玉佛，和泰王举行登基大典、加冕典礼以及皇家举行佛教仪式、各种祭祀活动的场所，所以呢，这里也是泰国最神圣的寺庙。注意事项是，进入到玉佛寺内部参观，一定是要脱鞋脱帽，不能穿短裤短裙的，而且不能拍照。如果你来到曼谷，如果你也是信仰佛教，那么四面佛应该是你必须去的地方。四面佛据说是世界上最灵验的佛，也称有求必应佛，每天都有很多信徒和游客来这里参拜游览。到了晚上呢，我们也可以乘船出行，夜游泰国的母亲河湄南河。游湄南河差不多要花费3个小时的时间，一定要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余时间哦。来到曼谷，乘船夜游湄南河是每一位乘客必游的体验。被霓虹灯点亮的建筑物映在湄南河的波光粼粼当中，又是另一番的风情，和白日所见自然是不同的，带给你初见时的新奇感受。99%的客人都会问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湄南河游船那么多，到底哪一艘会比较好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也给出大家一些不同的选择吧。比如说你游湄南河的话，可以选择大珍珠号，这是超人气之选。这里呢有高档的国际自助餐，超人气的哦。众多的游船当中，大珍珠号是凭借它的豪华的装修和设计，以及国际化的高档的自助餐来赢得游客的心的。基本上一上船就可以就餐了，晚餐非常的丰盛，咖喱烧鸡、炒饭都是最赞的，还有咖喱螃蟹、寿司、甜品、水果应有尽有。但是船上呢只供应白水，酒是要另外收费的。每晚7:30开船，船开始行驶之前，两岸灯光早已亮起，船上点起烛光，极为浪漫。另外呢还可以选择白玉兰号，这里除了泰式料理之外，还有一些演出活动。朋友们在品尝正宗的泰式料理的同时，可以食色双收。如果你对泰国的传统艺术感兴趣的话呢，那可以选择乘坐晚筏号，这是泰式传统的游船，古色古香，上面还有泰式的民族舞蹈音乐演出。晚筏号呢还是蛮有特色的，它也是一艘高级豪华的泰式游轮，整个船上没有任何的玻璃隔挡，纯天然的开放式环境。不同于其他的大游船，晚筏号是泰式传统的游船， 船上的餐厅呢，提供的也是泰国传统的料理和海鲜美食。悠扬的不再是乐队的爵士乐或者是蓝调，而是由表演艺人演出的传统的泰式古典音乐。一边品尝地道的泰式料理，一边演绎的是民间艺术，可以说这是一次感受泰国传统艺术的文化之旅。如果你选择搭乘昭披耶公主号呢，也是可以的。昭披耶公主号开船时间比较早，上船的时候天还是亮着的，不过在船上吃自助餐之后呢，天就会渐渐黑下来。晚饭后船上开始歌舞表演，是泰国特色表演，而且游客是可以和演员互动的。最后为大家推荐的是璀璨明珠号。明珠号作为大珍珠号的升级版，是湄南河上最新的船体了。船内顶层呢，还附有奢华的喷水池，下水后即取代了大珍珠号的地位，成为了湄南河上最豪华最大的游轮。主打浪漫情调，强烈建议一定要坐在三楼的甲板上，夜景超级的漂亮，而且还有现场的驻唱，唱得很专业，建议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气氛是超好的。This world keeps telling me it can be everything that I'll ever need to be happy. They try to convince me with their stuff, try to tell me that it's enough for a good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带领大家跟随泰国人本地的脚步，一起去游曼谷。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看一下泰国本土的水上市场，这可以说是泰国非常有特色的地方了。如果你时间足够充裕的话，我特别建议你要花3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逛这里。丹嫩沙多是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市场，其实它就是一个水上的大集市。小船呢在运河上交错往来，河岸边是一家家的小商铺，就是在水中的小船上完成了所有的交易。水上市场可以算得上是泰国本土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贸易方式了，因为湄南河的支流密布，河道纵横，水上集市已经成了泰国的一张旅游名片。丹嫩沙多水上市场呢，就像一个对游客开放的贸易市场，慕名前来这里的游客已经爆棚了，水上和岸上也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吃和新鲜的水果。来这里呢有两种选择方式，一个是慢船，每人每小时呢是150泰铢，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快船，大概要500到600泰铢，而且有一半的时间是不在市场里的，所以如果你时间充分的话，特别推荐大家选择慢船，慢慢的来市场上逛一逛，感受水上市场的特色，也可以好好品尝一下各种小吃。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在水上市场买东西，店家会开出很高的价格。反正砍价的原则就是先砍掉一半的一半再说，也就是25%。如果他开1000泰铢的话，你一张嘴就可以说250泰铢，然后再慢慢的磨一些。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继续带领大家深度的游曼谷。泰国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呢在泰国也要去逛商场买买买。下面我们就去往暹罗广场。在这里呢，其实不光可以买买买，当然了也有最大的水族馆可以提供你看看看。暹罗广场呢是很有名的一个国际市场，现代感十足，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曼谷的年轻人也喜欢聚集在这里，因为现代欧化也更为时尚。国际游客同样喜欢聚集在这里，原因则大不相同。有的人是为了纪念曾经感动过自己的暹罗之恋而到此缅怀，有的人呢则是希望看到抛开国家的特色，在这个第三世界的东南亚国家到底有多国际化。有的正如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在这里买买买。暹罗海洋世界呢是东南亚最大的水族馆，它呢位于暹罗市场的底层。作为东南亚最大的水族馆，这里有7个主题展区，不仅可以看到各种稀有的海洋动物，更可以与它们亲密的互动接触，比如说触摸海星，观看 5D 电影，坐玻璃船游海底世界，可以更近距离的欣赏海洋生物。海洋世界呢每天是10点钟开门，可以稍微早一点去排队，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建议买包含 5D 电影和玻璃船的套票， 这样玩下来的时间呢，大约需要半天左右。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深度的游泰国曼谷，看一看当地人给你的推荐是怎样的游玩。那接下来呢，我们去欣赏一下泰国国宝级的运动泰拳表演。估计呢，这一个演出你要总共花上4小时的时间。比赛表演期间呢，可能是1小时，然后可以游游转转，再花上2-3个小时。在泰国，10个男人9个打拳。在拳风鼎盛的泰国，你如果看腻了歌舞升平的秀场表演，国宝级的运动泰拳一定会让你血脉喷张。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有一段拜师仪式，其实这一段内容也是十分有趣的。泰拳的打斗通常都显得格外的凶残而激烈，不过最佳拳手会展现出精湛的技巧与一流的体格。和全场内激烈的比赛相比，拳迷们的反应也会是特别的场景，他们会在战况激烈的时候疯狂的吼叫，这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由衷的一种呐喊吧。推荐大家去往亚洲最大的夜市，也就是被当地人称之为码头夜市的地方去看表演。在表演结束之后呢，朋友们还可以在码头夜市品尝当地的美食，吃吃玩一玩，逛一逛，再买一点小纪念品。最后说几个去往泰国的小贴士。

第一次世界。